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离职跳槽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基本上大家都会相安无事啊，平平和和的离开，平平和和的说再见。但是呢，有一类辞职却会闹得不太好，不太高兴。我们今天通过几个案例来说一说某些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他们想离职所遇到的一些困境。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京杭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刘律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来看下面这样一个案例啊，这是发生在外省的，他是一名儿科医生。他说，我处的困境可能很多同行啊都曾面对过，工作3年半，因为想要出去读书，所以决定办理辞职。但辞职的路啊却非常的坎坷。医院的辞职程序是先经科主任签字批准之后，再经由分管的院长以及大院长签字审批，最后去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那么遵照劳动法的规定啊，我提前一个月于2016年的6月提出了书面申请，但是呢一直没有得到科主任的批复。主任给出的理由是，我们科室每年都有辞职的人员，而科室的计划扩建，新员工招不到，老员工又不断有人在离开，所以主任觉得在院长面前没面子，一直啊拒绝给我签字。在那之后呢，我又咨询了人事部门的主任，回复可以直接找分管院长或者是大院长签字，只要院长签字同样可以办理辞职手续。但是呢，分管院长以我们的科主任没有同意为由也拒绝签字。一个月之后各处签字无果啊，我把辞职申请上交院办之后我就离职了。同月在院办通知下，财务处也给我停发了工资。我认为这以后呢，我和医院的关系啊就像是分居但是又没有离婚的夫妻，并且是不平等的夫妻。离职半年之后，我再次到医院办理辞职手续，但是科主任仍然拒绝签字，并且在我的辞职申请书上签了不同意辞职。那我又去找分管院长，院长又是那句话，我尊重科主任的意见。后来我又去找人事部的主任，主任的第一句话也是，好多次叫你来办手续你都没来啊。事实上我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去办手续的电话通知。之后我问人事主任，离职半年工资也停发半年了，主任和分管的院长仍然不签字，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结果人事主任也是一句，那没办法呀。这就一切又回到了原点。现在医院拿着我的档案和医师证呢， 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这哪条路都没有办法继续走啊。不知道一个辞职为什么把人拖到身心俱疲呢？首先请我们的嘉宾哈刘律师分析分析，为什么在医院辞职比在别的地方辞职好像要困难的多呢？ 这里的话主要是涉及到不同的关系属性等问题，因为医院本身它属于是一个事业单位，而医生的话作为事业单位的职工，通常来讲他们是属于是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而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话，双方之间这么一种关系的话就属于是人事关系，人事关系它相对我们平时所讲的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劳动关系区别还是很大的，适用的法律法规的话也是截然不一样， 就是我们的工作关系有很多种， 对对， 有刚才您谈到的人事关系， 对， 这个是在事业单位里面， 哎， 是吧？ 是的， 还有劳动关系， 对， 就我们签劳动合同那种， 哎，没错，是的， 还有劳务关系 啊，对，劳务关系的话，你比如说就加征工和请他的这么一个怎么着，算说雇主吧，双方之间就属于是一种劳务关系， 那有很多种关系，是不是每一种关系如果发生纠纷的话，所引用的法律法规也不太一样呢？ 哎，没错，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在劳务关系之中，如果说像我们刚才举例的雇主和加征工。他们之间一旦发生纠纷之后的话，所适用的法律主要是我们的民法总则或者是合同法，也就是说是双方意思自治，根据双方之间的这么协议，结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的话来进行裁决。但是劳动关系的话主要适用的就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而人事关系的话就比较特殊了。人事关系的话它类似于通常适用的是像事业单位管理条例，以及说关于聘用制的若干问题的这样一些是意见法等等的话，专门性的事业性的法规。 换句话说，就是事业单位的人员要想离职，不能参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是吗？ 没错，没错，在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非常明确，职工要想辞职的话，只需要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单位，那么30天之后的话，无论单位是否同意，都可以走人了。但是事业单位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在事业单位管理条例中，它虽然是有个规定，说是聘用人员嘛，也可以提前30天书面形式通知单位，然后的话辞职，但是说它后面还有一个补充，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么一来的话，就给事业单位人员离职就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留有悬念的空间，还需要看双方在聘用制合同里面是否有相关性的一些比较特殊的约定。除此之外的话，还结合事业单位管理条例出台之前，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性的事业单位法规，其中关于辞职规定比较明确的是说，首先职工提出之后，应当和单位的话看能否协商一致，能协商一致那当然 OK， 如果协商不一致的话，职工应当留在单位继续工作6个月之后的话，再次向单位提出来辞职。如果这时候单位同意的话，你可以走人。如果单位不同意的话，你也可以单方向单位提出来辞职了。 那这个时候可以顺利的走人吗？ 哎，这个时候至少在法律上是可以顺利走人了。但是如果说单位就是不想放人的话，肯定会涉及到像咱们刚才案例中提到的档案关系的话，没办法进行转移，然后职业意思证的话没办法转移等等相关问题。 刚才您谈的就是说第一次提出来可以提前30天向单位提出这个申请。 对，是的。 如果在你们当时签的这个合同当中没有约定的话，没有限制性条件的话，那么单位同意你就可以走了。 对， 是吧？但如果有约定的话还要看约定。 没错，是的，还要看双方聘用合同的具体约定。 好，那就算有这个约定，是吧？你这次没辞了，但是工作半年之后， 对， 你再次提出来申请要辞职，那也是可以走的。 哎，对，是的。第二次再提出的时候，无论单位是否同意，本人都可以单方解除聘用合同，然后走人了。 当然可能这中间还会有一些经济上的问题纠纷哈。 对， 那这个就再单说了。 对对， 人是可以走了。 没错。 那回到这个案例哈，很有意思，他前面呢也是找了领导签字。这个刚才您谈的单位同意啊， 哎，对， 这个法规只写了一句话，就是单位同意啊，然后你就可以办理。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它需要很多人同意，就是层层签字，这个合理吗？ 每一个单位的话，它都会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便于单位内部的管理。像这种的话，是首先要求科室主任签字，然后主管副院长签字，院长签字。这个规定本身的话，倒属于是合法的范围。 这个倒没有说有太过分的地方， 对对，是 吧？ 是的。 如果是 科室主任不同意，分管的院长不同意，那就可以理解成单位不同意。 哎，对，可以这样来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啊。 对， 好，虽然说没有同意，但是他也提交了这个申请了，财务处呢也没给他发工资了，就这样过了半年了。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半年？ 在这半年时间，双方的话，他更像是因为首先他们聘用关系并没有正式解除，而他的话也没有向给单位提供劳动，单位没有也没有支付他工资。 对， 这个期间的话，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属于是一种待岗期间，可以做这么一种理解是。 他打了一个比喻，就是分居还没有离婚的夫妻。 对，他这个比喻的话还是比较形象的，是因为目前的话，无论在人事关系中还是在劳动关系中，这种现象其实是比较常见的。有时候单位和职工之间由于一些问题，这个双方无法达成共识，或者是一些矛盾的话暂时不可解决，所以职工的话就干脆不去上班了，单位说你不来上班没关系，那我就不发你工资了，但是我也不辞退你，所以就变成了这么一种关系。 好啊，那这个关系呢其实他也并不想永远维持下去，他还是想要离开。 对吧，按照你刚才的讲述的话，他这次再提出申请来应该比较容易了，不管对方同意不同意是吧，但是好像后面也遇阻了。 哎，没错，是的，因为虽然从法律上来说他第二次提出的时候已经是可以正常解除聘用合同了，但是单位的话毕竟是保存了他的档案还有他的医师执业证，对他来说是新的无论就业或者是求学都比较关键，需要用得着的。 现在医院都替医生保管这个医师证吗？ 其实现在的医师执业证的话，它属于是类似于是挂靠在医院，可以说需要有个机构来进行挂靠。但是目前根据最新的规定呢，规定来看，为了促进医疗行业里面这样一个医生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嘛，现在的话卫计委是单位这边已经没有一个控制权了，只要有新单位接收就可以进行转移。相对已经放开一些了。 对于他的这个束缚会小一些。 对对，至少医师执业证的话没有大的影响了。 但是这个也需要有具体的经办人去操作。 对对，是的， 对吧， 至少要有人的话，而且至少要找到新单位接收才行。 对，你说这个新单位如果找好了，但是这个原来这个医院的经办人，他说我没有得到领导的这个指示啊、批示啊，我可不跟你办这事儿。领导说那我不同意啊，得这事儿就成了一个踢皮球的事儿了啊。所以他觉得呢身心俱疲啊。那我们来分析分析啊，像医院这样的事业单位的医生辞职的多吗？ 相比较来说，在事业单位中医生的离职概率还算是比较高一些的是。 为什么呢？ 具体原因呢，我认为一方面可能本身的话，在医疗行业中医生这么一个就业人口嘛，他本身的话基数就是比较大一些的，这个人才的这个流动的也相对比较频繁一点。而另外一方面主要原因是说，我们注意分析一下，凡是在医院系统提出离职的大部分都是工作时间不是特别长，3年5年的居多。 这位是工作了3年半。 对对，是的。所以说这一批人的话，他们通常是说是作为应届毕业生入职到这家医院进行工作的。而这位应届毕业生的话，本身在刚毕业的时候面临的就业压力相对比较大，而同时他们所学的专业属于医学专业，医学专业的话通常来讲都是大部分的就业方向都是在医院这么一个这样选择这么一个单位。而医院的话，它作为事业单位又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说它通常来讲是能帮助职工解决这么在当地的落户问题的事，因此的话它的吸引力也就会比较大。但是说好医院毕竟是有限的，大多数不可能所有人都去特别好的医院，所以说部分职工出于就业的压力，也为了能够解决自己的户口问题的话，他们通常会选择一些哪怕不是那么好的，就是在等级上嘛，不是那么好的医院去就业。但是说工作上3年5年之后，他可能就认为在这里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了，因此的话需要继续深造或者是寻求更好的一个平台，所以说的话离职问题也就比较突出了。 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条啊？就是某些民营医院，他们开出的这个薪水比较高一些。 民营医院的重心招聘的话，我认为也是一个原因吧。但是相对来说，对于年轻医生来讲的话，他们是不会倾向于去民营医院的。即使说薪资收入比较高，但是也不会选择去。为什么呢？就因为民营医院相比较来说，它这样一个病源啊，非常的有限。而且说在民营医院工作的大部分的这个医生嘛，他的在资质和能力方面， 面和水平方面的话，和公立医院，尤其比较好的公立医院比，差别还是挺大的。一些面临退休或者退休后的医生的话，可能会选择去民营医院，但是年轻医生的话，通常不会做这样的选择，主要是避免耽误了自己将来的发展。 他还想在这个医术上面，在事业上面有所提升， 哎，对， 那就还得去更好的系统内的医院， 对对， 是吧？ 是的，是的。 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就要离开熟悉的地方，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我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除了这个医院之外，您所了解的还有哪些领域的这个事业单位的人员离职是比较多的？ 除了医疗行业之外，另外一个离职率比较高的行业应该说就是教育行业了。同样的道理，教育行业的话，它和医疗行业一样，也是说这么一个就业人口啊基数的话比较多一些，所以离职的概率嘛也就会更高。而他们在就业方面的话，也同样很多师范类学生的话，在刚刚毕业的时候可能也会面临这么就业方面的各种压力，再加上是说咱们之前提到的大城市里面可能会有落户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因此的话会选择先进入一些学校的话，来进行进入一些学校之后，将来有了更好的平台，再谋求更好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是，我也注意到了前一段时间啊，这个北京各个区县的教委公开招聘的信息。 对， 基本上就是把下属的一些学校的职位啊放上来，有很多学校。其中也包括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学校啊。但是起点也还挺高的。很多这个中学的老师都要硕士文凭啊，都是这样的一个起步标准。但是呢，客观上呢又存在这个学校这师资力量不太均衡啊， 对对 啊，包括这个待遇可能不太一致的情况出现哈，所以难免就会有人啊在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心动啊。 是的，而且教师的工作的话，相对来说他的这样一个工作量嘛也比较大，确实也比较辛苦。所以如果说薪资待遇跟不上的话，可能确实会对一些年轻教师来说的话，就会有一定的压力。 对，如果这个学校不是很有名，师资力量不是特别的雄厚，但是你要给的待遇足够高，甚至高过于啊重点的一些学校的话，我相信也没有这么多离职率，是吧？ 对对， 这就跟那个基层医疗机构或者说这个社区医院类似，对不对？ 对对。 如果你在那儿也能够做到主任医师，如果你在那儿也能挣到这个教授级的工资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更加稳定一些。 对对，是的。 你知道前两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啊，他原来啊是一名中学老师，但是他后来为了理想啊，他没有干这个了，他去干别的了啊。他同样也很喜欢这个文化领域，他进入这个文化领域。他跟我讲，他98年的时候，从学校离开，98年他在北京的一所重点高中当语文老师，而且是高三的班主任。他一个月能挣多少呢？ 挣6000多、 啊、很高了，当时非常高、 啊、我说6000多呀他说对啊，我们那如果是我这样的工作的话基本都这么多呀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想象啊。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领域的差距是很大的， 对，还是很大的， 很大的、嗯，而他后来换了一个工作、 嗯、 我不说他为了理想嘛，去了一个文化领域、 嗯、 我说那你后来去了新的单位一个月挣多少呢，他说98年我去了新单位、 嗯、 一个月挣2300、嗯、但就2300他过得也还、嗯、还凑合了， 对对对，98年就那个时间段来说的话，我认为他的薪资收入的话无论2000多还是6000多都已经是不低了、嗯、非常高了。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刚才我们介绍的大部分啊，都是这个双方的矛盾闹得比较大了啊，甚至还到法庭了。那您有没有了解一些通过协商的方式把这个辞职的事情给办妥了？ 哎，通过协商解决的案例的话也是非常多的。之前我处理过的一个案件是郊区的一家医院，也是一个医生，工作了大约要在单位工作了是5-6年左右的时间吧，但是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期限是10年的时间，所以还差四年左右吧。到最后因为他也参加了医院给他提供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所以在他离职的时候提出离职申请之后啊，医院要求他支付10万元的违约金作为赔偿，而他本人认为10万块钱过高，因为以往是有这样的他们有这样的惯例，通常来说支付5-6万就差不多了。到最后他过来找我之后的话，我这边是带他给医院发了一封律师函，收到律师函之后嘛，医院也和他做了沟通，最后好像是支付了5万元，然后顺利的办理的解除聘用关系的手续。 嗯，这医院也比较好说话， 这个医院比较好说话，所以有时候也要看你遇到什么样的医院什么样的领导。 嗯，好，总之在这个事情上呢，就是双方还是心平气和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啊， 是的、嗯、 也别狮子大开口大要价啊，也别意气用事，尽量的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满意的结果。 嗯， 好，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啊，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当中做客。那如果大家呢在这个劳动关系上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聘用关系上遇到了一些争议，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到您。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去纠结有没有用，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的那么苦痛，爱可以不问对错，至少让心感动，如果他总为别人牵线，你何苦非为他等在中，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剩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